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他来自河北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却因为机缘巧合走上了摄影的道路。他用镜头记录了共和国航天国防工业的非凡成就，也用影像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从乡下少年到摄影大家，在40多年的摄影生涯中，他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新闻广播记者王博对话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军旅摄影家张同胜，来听一听他的摄影故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人物访谈，我是王博。今天我邀请到的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的军旅摄影家张同胜先生。张老师您好。 王博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看您最近一直都在忙着为自己刚刚揭牌成立的摄影艺术宫在进行布展，现在您的艺术宫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的艺术宫呢，在各方面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吧，于今年的8月18号已经正式揭牌，开始对外展出了。应该说呢，这个艺术宫的话呢，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我们这个摄影行业里边的嘛，它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那您觉得在这个里面，您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张最独特性的照片是哪一张呢？ 最独特的一张照片的话，就是说，我84年拍的一张布达拉宫的照片。因为当时的布达拉宫，我是上午从拉萨出发，我到一个拉萨布达拉宫对面的山上的有一个我们部队的一个卫星的校测点去看望部队。当时我们走的时候呢，是在小雨朦胧下着雨的。当我们上午9点来钟到了那个营区的时候，然后呢雨刚一停，那个下完雨的那个云正好往上升，正好一片白云正好升到那个布达拉宫金顶的顶尖上，正给它接壤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整个天呢应该还是阴天，这个时候呢不知道从哪有一道光线就照在了那个布达拉宫的那个金顶上， 那很少啊， 很少，而且整个让布达拉宫闪闪发光，而且呢，这个在呢，它这个光线呢，正好和这个阴雨连绵的这个天气形成一个对比，显示它格外的亮，就是我认为非常非常难得，当时我就安顿了这个快门，总而言之还是比较幸运，有两张我能用的，而且很清楚这照片啊。今天你看这次那个在艺术宫里边那张底片放大了一个。6米乘以3.2米的一张大照片，而且很清楚。我认为这个说，证明了当时拍摄呢还是很成功的。 那像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摄影艺术宫，这可能是很多喜欢摄影人的梦想。但是呢，像您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个梦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艺术宫里面欣赏自己的作品，您有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我觉得的话呢，我是比较幸运的啊，就是说能够给我作品。能找到这么一个家，也回报了我几十年 在这个摄影领域里边的这个摸爬滚打出生入死的一种回报。 嗯，您刚才也说到的是您拍摄过程中的几十年的一种积淀，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的？ 我呢是应该说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摄影。 您上高中是什么时候？ 我上高中的是68年，我当时是在盛放中学，就是河北盛放中学。盛放中学呢，我们有一个学校里有，当时我们盛放的有一个医院，医院里有一个叫一个姓张的院长，他呢自己喜欢拍照片，自己喜欢拍照片呢，后来呢我们就经常跟他接触，然后就到他的医院去，拿着那个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医院的照 X 光的那个胶片，照 X 光的那个胶片，然后拿来以后呢，然后把它剪成啊，就像那个120那么大的方方整整一块。然后做一个，我从当时我们从天津买过了一个5块钱买了一个一个小方箱子，方箱子有一个小眼儿叫小孔成像，也就是把那个小眼呢，然后拿到这个暗室里边，比如说医疗暗室里边去，把那个 X 光那个胶片剪一块搁在里边，把合上盖子，把镜头堵住，然后到外边来，王博你不要动，啪就一炸曝光回去冲出来。就当时接触摄影就这么接触的，就一起出来一看，哎，挺好玩。 X 光片还能印成那种像小相纸的相片？ 对，也可以印，但是呢，它那个成像是反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没有这个当时没有条件的，没有专业相机，没有专业感光材料的，这么弄出来也是很神奇的，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其实呢，摄影就这么一点的接触来了啊。后来呢，到了这个71年底，我们这个高中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后来我就回乡了。回家了，就回到我老家，就是帮着家里干活务农，反正每天干农活，有时候呢拿着个速写本啊，画画生产呐、啊，画画劳动啊，就画很多速写，画很多素描。哎，后来呢，正碰上呢，我们有当时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个美术老师叫张素梅，当时呢，那个张素梅老师呢就被抽调到西安文化馆去，进行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届全国美展的这个创作小组里边去工作。当时呢，他就知道我喜欢画画，就把我从老家借到那个县文化馆来进行那个美术创作。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到了文化馆以后呢，除了这个创作画画以外，又平时还看了很多那些个所谓四旧的那些个什么人民画报啊、大众电影啊、上海青年呐、啊、等等很多很多的那些杂志。文革期间都封了，都封存到那个图书馆里边，不能让人进去的。但是我们经常是偷偷的从窗户里钻进去，躺在里边看一天，就是在那里边学了很多知识，对我非常有好。另外呢，文化馆有专门搞摄影的人，拍照片的人，那个时候呢也接触了他们的这个照相机呀、啊，看看他们暗室怎么冲洗啊，那才是真正的能够了解了一下这种摄影的这种渊源，这种这个摄影的这种具体的那种操作步骤。啊，后来呢，因为我呢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后来呢，我呢被我们那个当地政府呢推举到了广州美院上学。当时我都接到了这个美院的通知书，准备要去报到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呢，8352部队也是国防科工委的一个基地的，然后呢，他们那个宣传处的那个张处长的话呢，就看上我的，因为我有一技之长，看又能搞照片，还能画画，部队也正好需要这样的人。这样或者说你别去上大学了，你到了部队也可以上大学，你还是到部队里当兵吧。就这样的话把我作为特招就招到了部队。这样的话呢，广州美院我也没去，如果说我去广州美院的话呢，那我肯定是一个画家了。现在 那您当时为什么放弃了去广州美院而去了这个部队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一代人的话对部队非常有感情，因为到了部队以后呢，当时的话是战士呢没有专职的画家，也没有专职的摄影家，战士呢当时就把我放在了一个，我记得是第一年就是在那个连队里边当兵一年，锻炼一年，那个小哨所，大山里边的哨所， 大山里面的哨所。 哎，对 在哪儿啊？ 因为当时呢我们是在那个秦岭山里边。 哎呦，那还真是挺远的。 而且呢一天只能见2个小时的太阳。 一天只能见2个小时的太阳。 哎，他那个因为他这个山沟沟嘛，这个太阳在那过的时候就2个小时见的阳光，就上午就一大段没阳光，下午一大段没阳光，就是在那一待了一年多。 那您在大山你们那一年以及您之后的那几年，可能您都没有办法去画画或者说去拍照。在那一年当中，比如说一天只能看两个小时的太阳，那时候会不会去怀念，就说哎呀，要是去广州美院就好了？ 我没那个怀念。我这个就是当时的话，我的这个认准了，就是我在哪个地方的话，都可以做出成绩。而且呢，我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投入。我记得我们当时的话呢，分到那个连队的时候，我们那个连队的话，是没有营房的，啊，因为呢，他这个，而且是在原始森林里边，而且营房呢是靠我们打着竹子编出来的营房，然后那个营房呢就在那个溪水的旁边，只要是一下大雨，那个水就进屋了，就给进床了，有时那个娃娃鱼都会跑到我们这个床上来。 娃娃鱼都会跑到床上 来，对对对，因为它有水慢了嘛，水高了嘛，就把床淹了嘛，那个娃娃鱼就来了，有的时候就把一个营房都找水洪水给冲没了，就看着把家都冲没了。 哎呀，这么严重。 对，环境是很艰苦的。我记得的话呢，有一次的话呢，我们这个晚上站哨的时候，站着的话，那个大狗熊就来了，很高的，站着就跑过来了，就是有时你就得躲给它，什么也不能打呀。但是呢，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呢始终不忘了我自己的追求。我是每天晚上，只要是每天晚上我站哨下哨以后两个小时，我都要学习两个小时。学习什么？就学习一些个美术理论，学习一些个美术知识，画画的知识。当时的学习那个速写本我现在都还保留着了。就是有一种，我觉得话我一定要不能忘掉了我自己的这个美好追求。 那您是什么时候拥有的自己的第一台相机呢？ 应该说的话呢，真正拥有一台我自己每天都能够使用的相机的话，那应该是在76年我提干以后，在部队负责摄影工作以来，才算真正有一台自己的相机。 当时用的是什么相机呢？ 当时的话呢，我的相机的话呢，是用的这个，是从老同志转业以后他遗留下来的相机，就是有两台是这个叫4A，就双镜头反光相机，还有两台是 DF 那个单反135的那个单反相机，都是上海照相机厂生产的。 当时您拿到这个相机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哎呀，当时拿到这个相机以后，那真是这个从他心底里边感觉到这个美滋滋的，觉着哎呀，自己终于有了一台。自己那个 属于自己的， 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拍照，去使用的相机啊。 那相比起当年拿 X 光片，然后拿盒子那样的话，就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那一比起来以后，那真是一个天壤之别了。 那您当时其实也都是自己在学习，自学成才算是。 因为当时的话呢，因为我们一接触的话，老同志就转业走了，他就留下的就是一台相机，所有的都是要靠自己来掌握。自己来领悟，自己来学习。 那您是77年是到了国防科工委工作，然后呢，到了1980年呢，就发表了一个摄影作品，叫做《机房的早晨》，并入选了法国国际摄影沙龙展。当时是一种怎样的机遇呢？ 因为当时的话呢，应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77年呢，那个时候调到北京来工作，当时是属于借调。后来呢，我们就在呢这个当时就在那个举办了一个国防科委系统的一个摄影学习班。我们就是在这个学习班里边，我创作了一些个作品。机房的早晨这幅作品呢，就是在那个26基地通讯总站拍摄的，两个女兵在那修剪那个在这个机房里边检测机器的这么一个剪影的照片，像一张木刻画。说这个照片呢就被法国的一个沙龙主席叫卡斯曼看到了这个作者，后来呢他就通过大使馆向中国邀请这张照片参加他们法国的展览。当时的话，因为中国的对外的信息很少的，因为文革以后对吧，刚刚改革开放初期嘛，中国的信息也很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呢，真正的从艺术角度来考虑一张影像来说，当时很少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照片都是中字舞啊，都摆好了那种摆拍的照片呢，很死板的，外都是根本就是西方人呢、都看，就是都理解不了的那种照片。恰恰有这么一张照片呢，它是一种崭新的，完全是和国际接轨的一种 具有表现能力很强的艺术性很强的这么一种具有东方的这种传统美的东西，说后来他就选中了，他就是很有意思。 嗯，这也是您的照片第一次去走出国门， 哎， 然后去进行一个展出。 对， 嗯，其实您之后我看您的经历也在国外举行了很多次的这个个人的摄影展，也拍过很多的照片。那您之后都拍过哪些题材的照片呢？ 因为呢，首先呢，因为我是在这个国防科委、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工作几十年，那么我呢是涉足的这个这个拍摄领域，从军队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包括着我们的这个国防科技的发展，国防科技的成果，包括着我们武器装备的发展，包括着我们武器装备的试验，包括着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嗯，那您拍过很多的武器装备，然后那您也应该拍摄过国庆阅兵是吧？那您参加过哪几次的国庆阅兵和庆典的拍摄呢？ 我是曾经参加了这个国庆35周年的阅兵，另外一次呢就是见过50周年。 这两次大阅兵您都在现场，可能就是说大家会比较羡慕啊，像您这样的摄影师肯定是离现场最近的人。那您觉得是这样的吗？ 在接受这个任务的感受到光荣的同时，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呢拍阅兵的话不像拍其他的那个那么自由，因为呢在整个的一个阅兵场上的话呢，它是都规定好的，是不允许你这个乱走动的，想到哪到哪去的，在很大的限制之内，你还要完成好任务，这就给每个摄影人有很大的挑战。 其实很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就每个人都拍过照片的人，后来都会体会的。你可能很辛苦，你可能很累，你可能几夜为这个任务都没有睡好觉，但是不一定就不能拍好。有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就打什么样的仗。我们不管你的条件好坏，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任务拍好了，因为呢，这是从老一代摄影家身上传承过来的。比如说就是说，比我们再老的那些个老摄影家们，开过大典的摄影家，对吧？他们那个时候的相机更落后。 记得当年拍摄开国大典的是著名的红色摄影家侯波老师，他当时好像是用的是一个只有一个镜头的一个德国相机。 侯波老师呢，因为他是毛主席身边的随行摄影记者，前一段时间的话呢，就是当他没住院以前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他就跟我讲嘛，他说当时的话，这个拍这个开国大典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天安门城楼比现在还落后，没有现在这么宽敞，前面这个距离啊人也多嘛，说他当时的话呢，镜头的广度吧也有限，他说了，当时他拍那个为了拍那个开国大典的时候，他拍，他往后退，都先是要掉下去，后来总理一把手把他拉住了。 哦，是周总理把他给拉住了。 周总理把他一下给拉住了，说他这个是终身难忘。 那时候也没有广角镜头。 那个是他那个镜头里边就不能换头嘛，他那个露台就是那一个标准头，是不能换镜头的。 嗯，那在您拍摄国庆阅兵的过程中，您最难忘的一张照片是什么呢？ 应该说最难忘的呢是我拍摄的那个国庆50周年阅兵。我拍了一张，就是到今天被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难得的，就是说天安门的黎明。那一天呢，我们是3点钟从中央电视台出发进入天安门广场，5点钟一下雨，雨一停，正好呢天呢有点发蓝了，因为黎明了嘛，快亮了嘛，天又发蓝了，然后呢天安门城楼上的所有的灯光全都打亮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正好呢刚雨刚停，在我站的位置前边正好有一汪雨水，这汪雨水呢正好斜着把天安门倒影正好倒在这个洒在这个地面上，整个长安街呢下完雨以后像冲洗的干干净净的，能见度非常好，就是有一个十里长河一样，非常壮观。我当时的话正好我那次为了拍好这次阅兵，专门从香港进口了一台这个617的相机，这个宽幅相机，我一看这个情况的话，马上我就拿起三脚架都没来得及拔出来，然后把相机架起来，我就后来当时也没有来得及拿那个测光表，后来就这个我就叫那个二炮的那个摄影干事叫冯根锁，我说根锁给我计数，然后呢我就用了32的光圈，15秒钟，1、2、3、4、5，一直到10秒钟啪嗒就拍完了，拍了一张以后呢，马上呢就又上转又拍第二张，在拍第二张的时候，刚打开15秒钟嘛，刚打开以后呢，正好呢从左边 过来的一队海军士兵，他们要准备到那儿前面去集结、 啊、 他们是白帽子白衣服白裤子白凳子白枪白手套一片白，后来夸夸夸我一打开快门，他们就夸已经进来了，因为当时没看到嘛，打开以后得正好打开以后得就拐弯进来了，我说没办法不能停了继续报吧，一二三四等报了十五秒钟以后关了以后打开一看一片白雾，就是在这个长安街那个不但是有水倒影而且还有一团雾，你看就非常神奇的。所以这个瞬间的话呢，当时呢就是特别我认为特别特别难得赶到这个机遇，照了这一张照片以后再想拍第三张的时候，那个清水车从北京饭店那边开着就哗就过来了，这个清水车一过去就什么倒影也没有了啊。所以这张照片应该说我终身难忘，应该说呢也是我到了北京这么多年来我对北京的用我的影像的一种很好的回报。他呢也是呢应该说是对天安门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也难得重复的一张经典的这个照片。 他来自河北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却因为机缘巧合走上了摄影的道路。他用镜头记录了共和国航天国防工业的非凡成就，也用影像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从乡下少年到摄影大家，在四十多年的摄影生涯中，他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新闻广播记者王博对话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军旅摄影家张同胜，来听一听他的摄影故事。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天天谈人物访谈，我们接着前面的话题和张同胜老师一起聊一聊他的摄影故事。张老师，刚才提到天安门的黎明，当时您是带着一个任务去拍摄的，是国庆的阅兵的装备和队列嘛？结果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拍摄到了这样一张非常有艺术感的照片，您自己也很喜欢。那么像这样的带着任务去拍摄，是否会影响您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追求呢？ 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这个不矛盾。我认为作为一个好的这个摄影记者也好，做一个摄影家也好，他应该具备这种业务的条件，就是说他就是作为工作来讲的话呢，作为执行任务他应该很好的完成任务，这个是绝对不能含糊的。其他的时间的话你完全有可能就是延伸呢、啊、好的一张这个任务照片的话，应该说他要再具备一定的艺术效果的话，那不是更好吗？啊， 其实您自己是一名军人，然后同时也是一名艺术家嘛。军人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是绝对的一个服从，对于纪律的遵守，而艺术家可能需要的是一种叫做创意或者说是思想的表达。那在这两个身份之间，您是怎么平衡和选择的呢？ 因为啥呢？我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影像的话呢，应该是要尊重它的一个事实啊。这个事实呢，因为作为任何一个影像来讲，它都必须具备有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说呢，比如说我要是记录一个事件，它对你本身对你的业务要求，它必须是实像，实实在在的影像，不是 PS 的，不是那些作假的，不是拼凑的，它必须是一个真实可信的影像。如果说是对一个艺术要求来讲的话，对吧？它必须是有一个意向，对吧？意向什么？就是有我主观的愿望，有主观的目的，有主观的追求，是不是啊？就是说呢，这两点的话是不矛盾的。 可能会有很多人不理解啊，就是摄影可能认为他们就觉得是快门一摁就好，或者说是更依赖于被摄人物或者物体，这里面能产生什么样的艺术呢？ 因为呢这个摄影的话呢，作为一门外国进口的这么一个文化形式，它是一个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产物，它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传承表现的手段，记录的手段，对不对？过去我们是用文字来记录，今天我们这形象来记录，是吧？所以说呢，记录历史、记录生活、记录影像是它最根本的任务。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只局限在于记录，我们要通过这种记录的手段，对吧？光影表现的技巧和艺术手段来达到我们 对这个世界的诗情画意的认识和表现。 嗯，您刚才也提到，其实摄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记录，另外一方面是一个艺术的一种表达和表现。像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呢，他就是一名记者嘛，而他呢也是以非虚构写作，也就是所谓的纪实文学来获奖的。有评论者就称，他说他的作品是将新闻和文学去进行结合，这可能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于诺奖的一个评选的标准的讨论。那么对于摄影来说，如何将纪实和艺术进行更好的融合呢？ 你比如说这个新闻和艺术的结合的话，它也是可以，就现在有很多摄影家是这么拍照片的。简单举个例子，习主席检阅部队，他从长安街走过来，是不是？在前面拍也是可以拍，可以用一个普通的镜头广角头，拍习主席站在这个检阅车上，然后后边有那么多部队做背景，对吧？这是一种表现方法，记录的形式。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国博的这个楼上用长焦头来照，也可以把习主席表现在前边一个非常突出的形象，后边然后呢用通过长头把很多部队压缩到更加的这个密集，那个效果会阵容会更加强大，既不失掉它的新闻性，又增加了它的感染性，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结合。 嗯，我也注意到啊，在这几年的这个艺术品的这个拍卖市场上面啊，摄影作品也开始进行拍卖了啊。可能相对来说，以前的字画可能拍卖的会比较多。像我看了一下，2006年，摄影师谢海龙以他在1987年拍摄的这个《希望工程》的这个标志性图片《大眼睛》，他当时就是拍得的是30.8万元啊。然后呢，您在2011年，您的一个摄影作品是《幸福之光》，是以总价118.8万元成交。当时您对这个价格意外吗？当时这张照片是怎么拍摄的？ 因为这个照片的话呢，因为对这个价格我不意外。我到现在为止呢，认为呢，就是呢，因为摄影艺术作品的价值还远远不够。我那张作品的话呢，我是在这个1993年第一次访问俄罗斯，苏联刚刚解体的那个东正教婚礼上的一张照片。就本身这个照片就是很有意思，就在过去这个已经是取缔了。这种宗教婚礼，但是他们刚刚恢复，然后呢我就赶上了。这张照片的话呢，我拍回来以后，是当年作为我就是伏尔加河之旅的一本画册的封面。 为什么选这张呢？ 因为当时呢，这张照片呢真实反映了我对摄影的一种宗旨。我的宗旨是希望我的镜头要表达一个温馨和谐美好幸福的世界，所以那张照片呢，《幸福之光》呢，恰恰是表达了我这个意愿。说当时我选好了这张照片以后，我说就让它做封面了，我一夜都没睡着觉，很激动的。所以说呢，这张照片呢，画册出来以后，那一年的话呢，正好是叶利钦总统第一次访华，然后呢，在钓鱼台国宾馆呢搞接待一个座谈会，我也参加了。然后呢，外交部那边呢，就把这本画册作为国礼赠送给叶利钦了。当时叶利钦总统呢就拿着我那个画册举着，现在有一张照片，我们你看，就是一个总统举着中国一个摄影家的作品，这个是很难得的。 这个能被叶利钦总统这么喜欢的这样一幅作品，的确是非常值得的这样的。那您自己本身也是中国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友好协会的理事，而且呢在2007年我看到您是荣获了俄罗斯政府授予的俄中友谊交流突出贡献奖啊，那您是如何通过这些摄影作品去增进两国的友好交流的呢？ 因为呢，就是首先是源于我1992、1993年的伏尔加河之旅的这次活动，后来出了伏尔加河之旅的画册，然后呢，又在他们我曾经三次，在俄罗斯，搞过展览，一个是搞了我美丽的中国，这个大型展览。又搞了我那个张东胜摄影作品展，又搞了这个汶川记忆的这个摄影展览，曾经搞过三次。这三次展览应该说呢，这20多年的时间，让我和这俄罗斯在这个民间交往方面建立了很深厚的这种了解和友谊。 张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您在俄罗斯曾经举办过这个汶川记忆展，然后做过这样的一些展出，您的包括您的很多照片都在国外去进行展出。那您觉得如何通过这个镜头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呢？ 我们要向外宣传的话，像展示的话，影像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啊。所以说呢，只有的话呢，比如说一个地方的话，你去一个摄影家的话，就可以带走一个城，为啥呢？他的镜头可以包揽下来，那么宇宙毫发尽收眼底，是吧？大大小小的都可以把它设在我们的镜头里边，然后把它带走来展示给世界，这是历史的发展必然。 嗯，那像这么多年来你也用过很多的相机了啊，很多摄影师呢都会把相机当作自己身边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那么您把相机当作什么呢？ 因为呢我认为的话，作为摄影家来讲的话，相机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是我们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记得的话，这个早期80年代我到东北去，这个采访，我到东北哈尔滨有个23军，当时呢他们军区呢在冬季演习，住在个毛耳洞，住在个雪里边，我们跟着他们去了10多天，在野外演习，虽然天气非常非常冷，零下20-30度，因为当时的我就去相机的条件呢，就是那种老相机的话呢，它的性能也不是很好，你要一动的话，有时候就打不开了，所以这就需要的话呢，要穿着皮大衣。把相机呢始终包在那个衣服里边，包在衣服里面的话呢，拍完了赶紧包起来，拍完了又赶紧包起来，不然的话呢，有时候有哈气，有时候呢把相机冻得快门打不开了，就误事儿。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要把相机保护得非常好。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我拍他们一个训练场面，然后呢就他们部队在那训练往前走，我就往后退，因为都是好1米来深的雪覆盖着，对吧？那个看不到那个前边呢是平的还是凹凸的。后来突然一下一不小心一下子就栽下去了， 摔下去了 、好几米深的一个大坡下去了，而且都是石头，就那样的话，我当时穿戴着皮帽子，穿着皮大衣大头鞋，然后抱着相机咕噜咕噜都咕噜下去了，但是下去以后呢，起来以后呢，相机没事，继续个工作。 那真的是相机就像您的战友或像您的宝贝一样的东西。 是啊，我说实话我特别遗憾，就是因为我记得我最早一到北京来的我就用了一台相机，今天我有很多作品都是那台相机拍的，这个但是呢，有一次的话，由于这个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拍那个给美国打的一颗卫星，由于呢这个事故卫星爆炸，当时的话呢很多人都这个跑散了，我当时呢因为我拿另一台相机拍摄，我这台相机是135的，后来我们有一个同事呢他拿着相机去拍，我就把三脚架、相机镜头都给他了，他就拍。等拍完了以后，等这个事故完了事以后，我们都回到了那个驻地，我就问他，我说相机呢？哎呦，他说相机还忘在山上了，因为当时太紧张了嘛，就忘了拿了，就跑了，就没拿相机。他说等回去以后再找着相机的话呢，相机已经到现在也没找着。 那真的很可惜啊。 非常可惜，因为我觉得话那个相机应该进入博物馆的，因为它是应该说是一个工程相机，但是这个历史就这样子，让我终身遗憨。 嗯，那您从在这40年的拍摄生涯当中，您从相机当中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会跟这个现实世界有什么不同吗？ 我认为呢，就是呢，作为一个选择了摄影这条道路的人，他应该有一种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公正的认识。就是说呢，这个认识的话呢，应该是对社会要有责任感的，对历史要有责任感的。对吧？对自我要有责任心的，这样一个工作原则。我经常给大家说，我说经过我自己40多年历史，我回过头来看自己的道路的话，我感觉到的话就是说，在人生的道路上，一个人的道路和国家的道路和国家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就是作为一个摄影家，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你要有你的位置，你要有你的作为。一定要和你所同步生活的这个时代有机的融合到一起，紧紧的跟随着这个时代的步伐，来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嗯，我们总是需要有像张崇盛老师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品去关注，去挖掘那些最深沉的东西，去揭示那些被忽视被掩盖的东西，他们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去记录这个时代和时代对话。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颁奖词中所写，他的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艺术作品的表达和规范不同，摄影师多少会受到一些限制，可能很难像画家那样可以随着自己的创意进行去创作，去追求艺术风格。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摄影师的作品就不是艺术，每一台相机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每一张照片的定格都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和创新，这存在于快门的1/1秒甚至于1/1000秒之中，也存在于摄影师的